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太短了，是不是啊？来自于猫速公路带来的一首歌曲《跳舞的猫》，来，希望打开你周五的全新的跳舞的方式。 周五全新的跳舞的方式， 对，因为他要跳舞嘛，是不是啊？ 就我发现记这个听听看以后，郭鹏有了新的口头禅， 记什么什么什么的方式， 就是打开的方式， 对， 就比如说这是打开周五的方式，这是打开早音乐秀的方式，打开跳舞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跟你说，静宇，我就要准备记中华小曲库之后再送你一个好名字， 嗯哼， 中华小怼怼。 不不不，我真是你的好搭档而已，毕竟这个搭档就是收拾收拾还能要，不是 也还挺难找的哈。好了，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签到情况啊，那个天气情况呢，我们刚才呢已经了解过了，对不对哈？ 对，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到二伏了，大家可以吃点面了啊。 我记得前两天呢是头伏饺子二伏面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哎，今天面条跟饺子可以一起吃了啊。 就是遇到什么节气之类的，咱都得吃点饺子才算是正儿八经的过去了，对吗？ 对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排 行榜，今天签到第一名王景炎，第二名大如如，第三名麦兜不兜，第四名是高涛，第五名是雪云轩。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心跳乱的节奏，终于念对了啊！第七名的是黑与白的对比，第八名血色苍狼，第九名阿乐，以及第十名静候啊。这个可惜的是，有些人你们准备静候的那些名字呢，现在好像没有出现啊。 哎呀，我们签到只有十位，而且因为我昨天说错话，我说签到前十是主力听众，我必须要补上主力听众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就有人过来调侃我，努力只为明天说，站着躺着趴着蹲着什么姿势我都试过了，怎么就是挤不进静于心中的主力听众呢？ 对啊， 你是我心中的主力听众。 不，主力听众有那么好当吗？对吧？还是得经过 pick 的啊。 不，主力，我们主力听众有一大波哈，不仅仅是挤进前十的这各位。当然大家早上进前十啊，就是使尽各种力气，所以没有挤进来需要手动签到的我也点个名哈。石小博还有蒙小静以及辉子，就是早上都是过来跟我们签到了。还有依依妈蕾蕾提醒大家说，西边现在好像在下雨，雨挺大的，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 反正主力听众呢今天挺不容易的，成功的让这个静瑜的口条呢听跳乱了节奏哈。当然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除了签到这个事儿之外呢，今天呢我们大家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当中，因为有五个人可能每个人会获得十张门票，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哈。 哎，就参与我们互动的主力听众当然要送门票给大家了。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就可以了。 嗯，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哈，可能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了。 对， 因为陈柏霖跟林依晨之前演过一个还蛮经典的偶像剧，但我估计你应该没看过吧。 嗯，叫什么？ 我可能不会爱你 啊。没看过，我以为你在跟我表白。嗯，你可能不会爱我，我知道啊。 你去对 OK 的 OK 的， 你去对标一下陈柏霖的颜值再问我这个问题好吗？ 陈柏霖我不认识他是谁。 你居然不认识陈柏霖，我告诉你，待会儿大把的陈柏霖粉丝就会杀到我们后花园当中 了。这是一种做节奏的感觉了。反正一会儿呢你们就告诉我一下， 不要圆， 你们为什么 不要圆， 你们为什么喜欢陈柏霖，对不对啊？为什么我可能不会爱你之类的。当然呢，另外呢，以这个篮球运动为主题的原创节目这就是灌篮，8月18号呢开始每周六在优酷以及浙江卫视会联合播出。节目当中呢有两位，周杰伦以及林书豪，以及李易峰和郭艾伦各带一队。哎，这个组合有点意思啊，基本都是一个职业的篮球选手再带一个娱乐圈当中的明星啊，在一起来各带一队哈。 对，这是一个篮球运动为主题的原创节目，这就是灌篮，来集结了全国的篮球高手， 是 通过个人展示组建阵营晋级挑战冠军争夺，来打造一支青春热血的篮球天团。感觉请的这些人哈，你看周杰伦、林书豪、李易峰、郭艾伦其实都跟篮球蛮有关系的。 对，有关系。 但是请问他们跟我刚刚说的我可能不会爱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要抛出来了，最近你看过的电视剧或者是综艺节目是什么？ 可是我没介绍完啊。 这个梗怎么样？ 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以前大火的一个台湾偶像剧。 嗯， 那么根据这部剧来改编的电视剧叫做爱情进化论，也即将在东方卫视开播了。 哦，原来 如此啊。让我把话说完好吗？ 哦，是这样哈。反正呢就是老戏呢，但是现在要开出新花的意思，是不是啊？ 嗯，对。那除了这个新的电视剧，还有新的综艺节目，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档之外， 嗯，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你正在看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是什么。 是，比如说呢，我们俩呢，我觉得就比较简单了。这个最近一直在看《中国有嘻哈》嘛， 《中国新说唱》 的第二季，《中国新说唱》 真的不能要了。 好，我为什么要说《中国有嘻哈》？是因为马上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是第一季当中给我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大笑，对不对哈？ 是。 他和安全着陆有首歌曲叫做《失业1999》，之后呢，你会发现不光大笑，你对安全着陆也会非常有印象了。听听看。 不如开车上路，我带路最迷人的歌，就在下条街的转角处，身着白衣的天使渐渐的睡去，像我在那个夜晚没有思考醉意，假装着毫不费力掩盖身体的退避，在一个小小的黑洞里独吞他的魅力，他的武士就像对我开了枪，我的 homie 嘴巴就像开了光，在我搞不懂他为什么在装，他却回眸一边对我开了窗，这给了我短暂观察他的余地，也让我幻想出他说情话的语气，他柔软的肩膀和他锋利的鼻梁，他的腿是我最想吃的槟榔， 小巧的梦，小巧的火，在这灯火通明的时刻开了风， 那我开了车，他说 no no 放开了喝，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事情在等着，就像一群混合在喷射，走到哪里你都跟着 Pretty girl 没有那么深刻，在你面前不会闷着，天亮之前我认真的掀起一百，我的女孩你知道我有哪些期待，像只小猫步子很小，欲擒故纵的你又躲起来，行行好拜托拜托，想要的太多太多，一句话来概括概括，彼此身体不要太多太 少，小巧的梦，小巧的火，在这灯火通明都市的咖啡风，不要紧张都很寂寞，在这万里挑一的夜晚去了我 OK，这个灯光我特别想犯罪，记不清第几次的派对，你的眼神里有种火焰，我们的距离只隔着一张纸片，把手机都丢在一旁，暧昧逐渐紧张，一点小小的紧张，你是我的可以这么说吗，手心的手段忍不住彼此捉弄着，蒙住了眼睛给你个惊喜，天亮了之后关系多清理，今晚的星星唱着爵士歌曲，围绕在耳边更像是调味剂，一步两步我跟在你的身后，噪音的舞曲我听心动的 demo， 我们对话像 battle， 从来没有比过高手，只要你有我的 小冷漠，像着了火，在这灯火通明不时的咖啡风，不要斟酌都很寂寞，在这万里挑一小小的火，在这灯火通明都市的咖啡房，不要斟酌。 Hey girl， yeah， you know I just want I just want。 我想买辆 SUV， 要大，五座或七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八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13，这里是正在陪你欢乐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突然发现大家都有点不太务正业哈，你们怎么能看过这么多的综艺节目和电视剧呢？ 什么话，你今天是这个你问别人要看什么，结果上来跟别人说的是你们都不务正业啊。 是这样的，我以为啊大家也会像我们俩一样，比如说就发一个综艺或者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一个电视剧，这最近在追的嘛。 是。 但是有朋友直接发过来，还大概有7-8个吧，反正两行不够写的。 咱们客观的说啊，这个今天呢你要发过来跟我们参与互动是 OK 的，但是千万不要写自己没有看过的哈。 嗯、 我觉得就因为只有自己看过的才真的可能能说出一些二三了，比如说最近我大概看了7部电视剧左右。 你吗？所以你是没有在认真工作了。 什么延禧啊，什么 领导听到了吗？ 领导听到也没关系，我每个都看了一个标题嘛，每天都要去做一下这些总结了，是不是哈？ 哎呀，这圆的方真的挺方的、 挺方的，方圆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最近看到的电视剧或者是综艺节目是什么，然后呢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呢我们马上要送出的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场音乐会当中的一些门票，有可能就会 pick 你来得到2张票啊。 8月3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与古典也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办乐享四季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的音乐分享会。 从富于逻辑的巴赫到古典的莫扎特，浪漫的肖邦，再到 富于色彩性的德彪西。这场分享会呢，是涵盖了古典音乐历史发展的演变，以及细数音乐创作人的人文变化。边演边讲，分享会呢将以广播节目的形式，让大家现场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迷人魅力。 当然了，这一场音乐分享会也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资助项目。那么呢，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已经迎来了第11场，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来锁票，跟他们直播互动啊，来分享这次音乐会的门票，近距离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也会收到10张门票。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就是来在互动的时候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嗯，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会抽出5位朋友，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不要忘记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的时候，最近爱看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带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body say we're gonna gonna fuck you up now. Say we're gonna gonna fuck you up tonight. We're gonna gonna fuck you up now. Say we're gonna gonna fuck you up tonight. Ain't nothing but a party going on right here, so shake your body.Drunk and makes the water jump, jump up in the air and wave your hands from here to there. Cause it's all about the honey, sending money. We bring joy like a sunny day. If you wanna play,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Don't waste my time when I rhyme, but I like what I see, so hope you don't stop. Cause we are gonna fuck you up. Everybody, we're gonna fuck you up. Now let's get started. We'll take you to the top. Let's get together. Everybody look around, find girls for blinking. Drinking champagne, what guys be thinking? Now you know, who got the thing going on and on to the break of dawn. Feel the fun coming at your way. Look twice, keep having a party. Rocking, don't stop. And as the crowd keeps clapping, yo baby, what's happening? Shake, shake your ass, don't stop, cause we are gonna funk you up. Everybody, we're gonna funk you up. Now let's get started. We'll take it to the top. 歌曲的歌名我太喜欢了，来自于 Look Twice 带来的 Funk You Up， 就是要把你 Funk You Funk You 哈。 我现在提到 Funk 这个词，我脑袋都有点怵。 为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呢，就是应大家的要给大家惊喜的这个约定哈，我跟郭鹏呢每个人练了一段 rap。 对， 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在看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是什么。 反正我们俩都在看这个中国新说唱嘛，然后呢我们俩就跃跃欲试，准备自己上去一下。来，静瑜先发表一下你自己的感言，练了说唱以后有什么感觉？ 我就以为说挺简单的，因为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上播音系练声，肯定要练绕口令，我觉得口条没问题啊，我肯定没问题。但后来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吴亦凡每次都要跟那些就是演就是歌手说你节奏不对，你快了，你慢了，你赶不上了，就发现好难呐、啊！特别是昨天我练了一首歌，这首歌当中就只有 funk 才能过，我卡这个节奏真的，所以我现在看到 funk 这个词，我就有点莫名的火很大。 来一段呗！我听说你那段是因为没有找到 beats。所以才不能够唱出来的是吗？ 啊，没有没有，不是，就是现在录好的这一段 啊，是这段， 对，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已经看得到了。那么今天对万众期待的红蓝战队的 PK 又要开始了， 是我们红蓝战队继续 PK 开始。这个今天你继续是站红队，我是站蓝队，但今天我们不是发红队和蓝队啊，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策划。 哎，对，因为大家现在已经熟知了月月鸟小叔哥 什么什么 月月鸟小哥哥，还有大家习惯把我叫鲸鱼嘛，而且每次发我名字容易发错，所以呢，今天我们俩就化身说唱鱼和说唱鸟。对，这个鱼呢就是水里游的鱼，鸟呢就是天上飞的鸟，大家加上说唱两个字，说唱鱼或者说唱鸟，就可以收到我们两个 rap battle 的小视频了。 是，大家可以 这个视频有点不太小，就是得有一分多钟嘛，所以提醒大家开车的路上就不要看了。 这个呢充分的展示出了我和静瑜的之间呢，我们俩跟这个专业 rapper 之间巨大的鸿沟一样的差距啊，所以呢我们俩必须要充分的展示一下。所以这次呢确实不算是一段小视频，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说唱鸟和说唱鱼，去看一下这段中速的小视频，大概一分钟左右啊。 对，那除了我们俩刚刚提到的最近比较热的这个中国新说唱之外呢，大家也发来了更多自己的答案，比如明跟我们说最近在看中餐厅第二季，中国新说唱，还有我家那小子电视剧呢就是扶摇和金秘书啊，金秘书真的很好看，我最近也在看 延禧攻略， 马上打算看延禧攻略。 你真的准备一网打尽吗？ 你发现了吧，这就是一孩办的，我刚刚还有两孩办的所以我说大家最近真的怎么都这么闲呢。 对，依依妈磊磊说最近在追向往的生活，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说话呢，与三五好友一起静静坐着，听听蛙声，听听雨声，世界就变得简单而纯粹，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是，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已经收官了，然后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好评。但是接档的这个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啊，也是由于伟来 pick 一下。他说因为是在我的家乡怀柔拍摄的，所以我最近一直在看 啊确实把怀柔拍得特别美，而且给这三对夫妇建造了三个不同种类的小院子，也是根据他们个人特色做的。包括最新的一期大 S 也是邀请了自己的妹妹小 S， 然后去到他跟汪小菲的家里去做客，就两个人在聊天说，哎，你觉得你跟你老公合不合适啊，然后这个时候大 S 就会跟小 S 哪有这么问的， 就觉得你跟你老公说你跟你老公很相配，然后呢小 S 说那我跟我老公呢，大 S 就说你跟你老公也很相配啊，但我觉得你跟孔佑更相配 啊。 你知道孔佑是谁吧？ 我知道呀， 对，这是一个韩国明星。但这个时候呢汪小菲就要强行尬聊，他要加入其中说，所以这是一个孔子的后人吗？ 哎呀这个我发现了，就是属于真的比我还不太懂娱乐圈的也只有汪小菲了哈。 我觉得我讲了这么长以后暴露了一个特点，就是大家看过的这些综艺和电视剧我好像都看过。 真的都看过吗？那扶摇你最近看了吗？ 扶摇我有只在关注一下 蒙小金，但说 的 话 男主持 特别像你的风格，他说扶摇啊，阮经天在里面的那个 太好看了， 巴黎太好看了哈。 我就是在看阮经天，所以我刚没好意思说出来。 你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毕竟你平常经常是会去口水彭于晏的人是吧哈。 当然彭于晏还是最爱了，就是因为彭于晏最近也是有新电影在上映嘛，所以我也是在看。当然今天问大家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啊，最近看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更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幻乐之城》呢，最近其实也很多人去看，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人提到了。 是，但是你会发现呢，《幻乐之城》当中呢，很多其实都是去找一些年轻的回忆，就是跟老歌有关系嘛，对吧？哈，那其实你就会发现呢，如果翻来覆去你老去听老歌的话，很久没有尝试过类型不同的音乐，那你很可能已经年过28岁了。 中枪。 你已经年过28岁了吗？ 没有，我正在这个坎儿上，就是即将越过哈。我感觉到好像是更爱老歌一些了。那这是一个音乐网站的调查，因为他们调查了巴西、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5个国家的年轻人，那他们差不多在27岁11个月的时候患上了这种被叫做音乐麻痹症的症状。 这叫症状吗？好奇怪的症状啊！ 差不多就是总听熟悉的歌曲或者音乐，不再主动去尝试不同的曲风。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马思萌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2度。受到偏东风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出现范围主要是在偏西和偏北一些的地区。出行请您携带雨具，注意有所防范。中午前后开始转为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偏高，空气湿度大，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2.0，属于基本畅通的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我们回到了国内，来看看各地都有哪些特色美食。那除了之前介绍的西安胡辣汤、汉中热面皮儿，还有一些兰州牛肉拉面以及武汉的热干面之外，今天我们要来到上海，给大家推荐一下上海的特色早餐。在老上海人的眼里，所谓的什么沙拉呀、披萨呀，都不是什么好早餐。他们心中的早餐就是一种已经吃了几十年的滋饭团子。滋饭团子呢，就是把一团糯米擀成薄薄的一张面饼，在面饼上放一些榨菜，加一根油条，卷成一个团子吃。在宁波和上海的一些地摊上都可以看到这些特色的传统早餐，去上海出差和游玩，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早音乐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听众木土佳佳的推荐，他要把这首来自南拳妈妈的香草八铺送给各位。如果您也想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昨晚下过雨后，操场的湿气很重，篮球上水平也没有干过，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操场的青草香不是飘到我梦中，上操场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颗球怎么老是投不中。最后10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 怎么停留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 这个鼓励在鼓励，经过一生看不见。 平常呢我都会好好听一下静瑜今天早晨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但是今天呢由于咱们俩放了两段 rap， 然后我一直在处在深深的沮丧当中， 就是完全没有心情是吗？我来挑一下大家的一些回复吧。当然刚刚有很多朋友发错了哈，因为你知道静瑜的鱼字不是这个在水里游的鱼，但为了大家更好索取呢，今天是发送说唱鱼和说唱鸟。这个鱼呢就是水里游的鱼，鸟呢就是天上飞的鸟，说唱鱼和说唱鸟可以收到我们两个真的是强力挑战 rap 的两段视频哈， 硬熬 rap 的两段视频吧。反正呢，而且有人说让咱俩组个组合，飞鸟与鱼组合，还 可 以啊， 试一下 还不错啊。 但是确定我们俩真的能走到第二轮吗？应该第一轮就被就直接就是一个 pass 都拿不到吧，就直接送回家。 另外，你确定我飞得起来吗？ 对哦，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大家在索取了说唱鸟之后呢，分别有以下的评价。冰雪晶莹说，月月鸟是在读英语课文吗？然后剃个头说，月月鸟是在背单词吗？酱酱萌萌酱说，没听过郭鹏唱的这首歌，所以感觉更像是背课文。猫村也说，以为郭鹏在读英语课文。 背课文加一加二加三。 什么歌啊这是？ 是这首歌曲呢是当时啊这个来自于陈奕迅的那一首歌曲，就是Because 爱是妒忌， 爱是怀疑， 对，爱是怀疑当中， 你确定是这首歌 中间当中的一大段的英文的 rap。 这首歌我们非常熟悉啊，生生没有听出来你们背的到底是哪一段课文。 我一会儿就可以给你们完全的展示一下，但最关键的是就是大家听不出来就算了，还生生说我在背课文，这我就有点不太喜欢了啊。 但还是有人肯定你的，比如说爱心爱爱说，感受到静瑜的努力了，这次站月月鸟叔叔。 而且呢今天呢大家发送了这个这个叫什么说唱鱼之后啊，说唱鱼这三个字之后呢也有如下的一些评价哈。李胜说呢，快乐崇拜缺个大金链子啊， 家里没有啊。 然后呢说静瑜这个快乐崇拜厉害了，这是石小博说哈，开始也用流量看，就是感觉有点追字，你看别人说你的 diss 你都是轻摇就是轻摇慢摆的这种感觉。 不，但我确实是节奏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去了中国新说唱应该直接唱两秒钟就被吴亦凡摁掉，然后就是说快乐。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啊。但我就是更喜欢王世子对我们两个的一个评价。然后呢他是这样的，如果大家看过中国新说唱的那一段 freestyle 大赛的话， 前面我来，你说后面好不好？ 好。 王世子说，哟你们两个戴着帽子，哟你们两个挺有意思 啊。 所以你到底在学谁啊？ 学小青龙嘛哈。 对，他在 freestyle 当中呢是有这么一段演绎了，所以对我们两个其实是有这么一段的评价。他说先看了静云的视频吃着汉堡，哎挺好的，后来看了郭鹏的视频，你陪人家汉堡。 对，他说顿时不想吃了，其实不想吃的主要原因是让他想起了当年背英文课文的时光，对不对哈？ 还有麦兜不兜给我们两个这么简单的一句评价，还是好好做主播吧。 好，谢谢大家对我们职业规划的一些建议啊，但是也算是抛砖引玉， 是 通过两段这样的说唱小视频来问问大家，最近你正在追的综艺节目或者电视剧是什么，都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像米小丽跟我们说，很开心啊，最近有好多喜欢的综艺可以追，因为到了暑期了。那中国新说唱呢，就是为了看吴亦凡，幸福三重奏是被陈建斌夫妇圈粉，中餐厅呢是喜欢看赵薇，那中国好声音就是为了杰伦和健哥了，而幻乐之城是冲着王菲去的，电视剧嘛在追新版的流星花园、 哎、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听众 真的是哈， 你们怎么这么有时间呢， 关键都是综艺咖，而且基本的一个都不愿意放过哈，确实挺厉害的。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节目我其实都想去好好看一遍。而冰雪百合呢说，最近在追《1001夜》，男女主角帅加美，前期的剧情也很逗，后期呢想要给编剧寄刀片，不至于吧，对对，忍住忍住、啊、 但确实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剧到最后烂尾了以后，其实看着看着是还蛮气的。 嗯，是的。 那像上宝也跟我们说，最近在看《镇魂》，非常好看哈，打算看完电视剧再看书、那听说好像书更好看一些。 对，大家呢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呢发送到早安秀的荒野当中，最近看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是什么。另外呢，如果你想看到两段就是特别努力的说唱小视频的话，你可以发送说唱鸟和说唱鱼，可以看到我们俩长达一分钟左右的这段说唱的表演啊。 哎呀，今天终于没有炸裂了，今天是一个非常努力的， 今天不太好意思说炸裂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窦唯呢，这个名字确实很久不见了啊，而且呢，但是呢这个月窦唯发行了新专辑，估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这次呢是窦唯携手前卫多元化的异乐队三年磨一剑发布的双专辑隐音隐隐以及异象，依旧是通过电商平台推出的实体专辑啊，没有电影版啊， 太低调了。因为七月七号就已经上线的专辑，但是他和异乐队从来没有预热宣传过，就是没有发声。但是异乐队在专辑上线一周之后发了一条微博，说自己发新专辑了，所以也真的是一些真爱粉一直在追着他们，然后去买这个新的专辑。 最逗的是呢，这个一共呢在不多的125条微博留言当中呢，歌迷调侃这是个假的官方微博吧？啊，已经上线一周了，然后你才说。 对，但是一个月的时间里销量900多张的专辑，跟现在动不动却拥有白金唱片的小鲜肉比起来确实不算多。那也就是说真正的会去听窦唯专辑的人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多。 但其实你像这两年的娱乐圈当中有个词很火嘛，就是人设，对不对哈、啊、动不动就是全民偶像啊，国民老公啊，苦情歌神啊，爵士名伶啊，这个说唱鱼啊，说唱鸟啊，这种人设，一般来说网友对于人设的态度是很微妙的，所以就记住这个艺人了哈。 对，但是窦唯呢恰恰是一个没有人设的人，活得相当真实。哎，今天跟大家说过这个头伏脚的二伏面，所以今天可能在北京某个炸酱面馆你就能碰到正在穿着背心还有拖鞋吃炸酱面的窦唯了， 或者呢在某个地铁里面你也可能会看到我们的窦仙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窦唯早期的一首歌曲，因为最新的专辑当中确实基本都连唱都没怎么唱，所以我们就还怀念一下当年的窦唯吧，就他的《艳阳天》来听听看。 艳阳天，朦胧胧像是那座门前，水梦寒朦胧天外的青山，抬头望向天空蓝蓝，挥着那份美好的心 我。

啊，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 Bruno Mars 带来的这首单曲啊。 Bruno Mars 那张专辑呢，其实去年呢也是颇有斩获，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呢几乎是首首都是金曲啊。 那刚刚听完了这首 That's What I Like， 各位发送了说唱鸟三个字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应该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对比啊。特别是这首金牌金曲在做着背景音，完了呢听着你唱了一首根本听不出来的爱是怀疑以后呢，我觉得哎呀，刚刚 Alan 给了一个非常棒的评价。 怎么说？ 他说静瑜，我可以帮你唱 Hook， 我谢谢你啊。 Hook 不是 Hook， 对对对对，静瑜我可以帮你唱 Hook。然后月月鸟，其他人说你的都对。 你知道这个灿汁说呢，这个鹏啊，你是在逼我脱粉的路上一去不复返啊。然后戴墨镜的目的不是让自己更帅吗？你是干嘛？难道我戴墨镜没有让自己更帅吗？那段视频当中， 这还有好多朋友呢，其实发错了字了。因为今天这个说唱鱼跟说唱鸟哈，我们来跟大家玩一玩。所以说这个鱼呢是水里游的鱼，然后鸟呢是天上飞的鸟，发送这三个字说唱鱼说唱鸟， 而且不能连起来。有的人呢连起来打了六个字啊，说唱鱼说唱鸟，什么都收不到哈。 来听听看大家最近在追的一些电视剧还有综艺，这也是今天咱们选手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diss我两句你就准备跑吗？ 因为没有夸你的呀，我真的满屏都刷遍了，没有吧？ 有，这里有个人说，哎，这个月月鸟你比吴亦凡歌唱的好，我觉得，这个也不能 这么说了。你确定？待会儿吴亦凡的粉丝大军就要杀过来了。 不，不会的，不会 ，skr 啊！ 我们可没有答题系统啊，真的保不住咱音乐秀的后花园。 你在说什么啊？我完全都听不懂。 这个欧阳菁跟我们说，最近没有追综艺，在追演唱会。那林俊杰的《圣所》世界巡回演唱会现场效果真的好炸裂啊！那追了一场，我就想追下一场。我可能是家里有矿吧。 啊，是的，是的， 自己调侃自己啊， 确实是啊。另外呢，桃子密斯说呢，当然是中国新说唱当中的潘帅潘老大哈。 那最近也是在追中国新说唱。还有呢，刚刚姚宇这是伊娃跟我们说，最近在我能说我最近在 你怎么突然哽咽了？ 没有，因为我本来在看大家的这个回答啊，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在评论我们俩的，就得找找大家最近在看的一些综艺还有节目。 是这边我们 diss 我们两个的心态会高一些。 是 MX 双说特别想追个剧，自从孩子出生以来到现在呢，都快九个月了，电视都没开过，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上次回娘家爸爸开电视发现自己看电视都晕，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看的话，就听听早安音乐秀，最近有什么最热播的综艺电视剧你基本也都知道个大概意思和二三了。 对，我们都会帮你一网打尽的哈。 是， 那我能把刚刚伊娃的这个回复说完吗？ 说 他最近在重温宫心计。因为最近觉得综艺哈跑男跟极限挑战最后两期不怎么好看，所以对综艺都伤心了。哎，今天因为看了咱们俩的说唱鱼跟说唱鸟，所以咱们俩到底收了中国新说唱多少钱，在这儿强力打扣。他说今天回去要试试看中国新说唱。 对，这一季的中国新说唱呢没有上一季好像那么的这个 battle 的味道那么火热，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唱作人在其中了哈。 对，那除了中国新说唱之外呢，还是想跟大家推荐另外的一个题材风格甚至制作方式都完全不一样的，能叫音乐节目吗？我觉得已经超越了音乐节目的一个范畴了， 就大 MTV 呗，就是音乐电影嘛。 也不仅仅是 MTV， 就是它中间涉及的环节非常的复杂，所以其实观众在整个看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进入式的体验， 有点不知所以。 推荐给大家《幻乐之城》第二期，今天晚上就会继续播出了。 是啊，这个第二期呢是大张伟搭档导演伊能静，开启演技演绎，挑战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病，讲述的是自己对于人生苦乐的独特理解。演员贾乃亮呢这次选择尝试的是小人物题材，他的演唱作品呢是以希望为主题，名字呢是来自于音乐人杨家聪的作品《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是希望》，好绕口的一个名字啊。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化身为外卖小哥，每一天辛苦忙碌，并且在重复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到这一季的《幻乐之城》第二期最新的一些表现了。 是，你听这一段是不是很宏大，我给他配的音乐。 所以今天晚上对花儿乐队的大张伟要演绎的不是这首洗刷刷。 好了，我觉得呢有什么菜啊，有什么锅碗瓢盆的，现在就可以拿出来准备开始洗刷刷。 啊香，擦啊苍，让啊让，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无形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完全般恋爱，每次都是在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完全般恋爱，每次都是在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 对不起，没有看出我的搭档，这是我的失职，让各位受惊吓了。 啊，不好意思，这个笑的一直 洗刷刷洗刷刷， 哎，不带这样的，你怎么突然出来是甜美挂的啊？ 那 对比的，我感觉我刚才那段显得太粗暴了一点点哈、啊。 那今天呢，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其实也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 是， 今天要给五位朋友提供十张我们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十一场音乐分享会的门票。 嗯， 那刚刚呢，从发来手机号码索票的听众朋友哈，我们在第一时段，也就是8点钟快结束之前，先 pick 三位。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还有两位，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手机号码。李胜跟我们说，今天俺生日，全国人民吃面为我祝寿哈，手机尾号是9308。那既然过生日，就把这张票送给你好了， 恭喜！ 同样今天过生日的也有金生军办哈，但是他没有发过来手机号码，那么就把这个接下来的四张票分别送给手机尾号是2681的喵，还有手机尾号是3759的 XX。XX 给我们推荐了说，最近在看一个遇见王沥川的剧，是2016年的，但是我刚追完，哎，觉得他们的演技真的太好了。而喵呢，是最近在看《中国新好声音》哈。李健跟谢霆锋最新加盟，很有看点，歌声很有味道。 是，要恭喜一下以上的三位朋友。当然大家呢会需要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秀的红花段当中，在下一时段的时候继续送上你的北京的手机号码来锁票。 北京国美邀您一起庆生啦！7/27到29号，国美马甸新服务馆盛大开业，领航全程，启动周年庆，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柜机送挂机，大牌云集五折开抢，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蓝精灵来乐多港啦！7月28日，蓝精灵60周年世界巡回展安家乐多港，奇幻乐园梦世界露营火热招募中，和蓝精灵一起嗨翻生日趴，点亮你的童心。招募电话5750-5288，5750-5288。 旅游怎样更划算？提前半年订票，上网找遍攻略，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超低首付，带走十足好车，省下一次旅游开销，给家人 N 次自驾游。屏幕上找不到的旅游攻略，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易祥行87390088。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除了面部，眼睛也是夏季运动的时候需要密切保护的部位，偏光太阳镜以及遮阳帽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呢可以抵挡太阳的强光，而且帮助你在骑车或者跑步的时候紧盯前方的路上，还可以防止你在太阳光下眯眼，避免了过早的皱纹，并且呢减少紫外线诱发白内障的风险。你知道了吗？太阳镜不光是你运动时候的一种保护眼睛的方式，同时呢还能够让你整个人都看起来帅帅的、酷酷的，有一种名一般的迷人的气质。所以呢一副太阳镜的运动就不用多说了，就算你在运动的时候到处蹦蹦，也不会使你的魅力衰减半分。来听听看，来自于吴建豪和方大同，蹦蹦 蹦蹦，跟着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不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鞋子加速带着我飘走，开阔了现实给的挫折，我弯压着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 你到底要不要 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受了失落的那位，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倾倒， 跳跳 带你到未来， 跳跳 不用想不开， 跳跳 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滑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8:08，继续回到今天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跟吴建豪和方大同一起蹦了蹦，蹦了蹦之后呢，我发现很不是很 skirt 啊。 哎呀，你跟吴建豪跟方大同一起蹦了蹦，这都好意思说出口啊？你还跟陈奕迅合唱来着呢。哎、 是 ，It's like sometimes because I 是妒忌还是怀疑？ 对不起，我又没有看住我的搭档啊。 但是真的是那一段当中的一个说唱了啊，真的是、啊。 是，大家仔细的回去翻一翻英语课文啊，大家再听听以前的时候，丽蕾、憨妹妹就会有同样的一种感受。 嗨，金鱼 ，How are you？ 听众真的特别的可爱，因为我们通常比如说发金鱼抖、郭鹏抖啊，然后今天有朋友一上来就问说。哎，今天抖什么抖来着？什么抖来着？今天不是抖啊！今天我们两个要红蓝战队 battle 大战， 对， 来挑战一下 rap。你说之前唱歌也比过了，跳舞也比过了，今天终于到了创造101 PK battle 大战的第三项 rap 了。 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到底谁能败下阵来呢？就看大家到底站哪个队了。 你应该说我们俩谁能够胜出？你刚才用的一句话是我们俩谁能败下阵来？不要把自己气势说的这么弱好吗？ 两个人今天都不太好嘛，这是事实。所以大家发送。 从说唱鱼或者说唱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索取这一段非常努力的小视频。 非常努力啊。 哎，这个鱼呢就是水里游的鱼，鸟呢是天上飞的鸟，说唱鱼或者说唱鸟。 哎 ,Success 说非要比一比的话，天上飞的不如水里游的，但是高涛说鲸鱼好像有一句话破音了，哎，反正呢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能够 小 bug 吧， 小 bug 吧，对对对啊。 那今天呢也是通过这个抛砖引玉的方式来问问大家，你最近在看的一些综艺节目或者电视剧，无风不好跟我们说，哎呀，最近在看的综艺有这个 综艺、 啊、电视剧有延禧攻略，然后再看的综艺有明日之子、中餐厅、中国新歌声，还有已经播完了的向往的生活。最爱的就是向往的生活，真实有趣，自然不做作。 嗯，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说同时呢可以跟着学习一下何炅何老师的高情商，可以学习一下黄磊黄老师的美食的烹饪经验，这也都是一些不错的方式啊。当然呢除了这些以外呢，大家可以最近看一看最新发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录影带啊，或者是有些人出了一些 live show 的一些版本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一个 CD 的装饰啊，比如说 新专辑， 对，比如说7月25号呢是陈楚生的生日，当天他的 live 专辑七分之一的理想发布，同时呢宣布签约环球音乐啊。 陈楚生说自己希望可以一直唱70年，那2017年呢恰好是自己出道10周年了，也算是完成了七分之一，所以专辑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嗯， 陈楚生已经出道10年了， 哇！ 他们当时选秀的那一届07年的快男吧，应该是， 对， 哇，真的时光如水，光阴如梭哈、 嗯。 但除了签约新唱片以外呢，陈楚生也透露说，全新的专辑今年底就会发行了。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也是选自七分之一愿望当中的七分之一的理想当中的一首单曲，名字就是当年那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 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哪里有避暑妙招？空调房内乘凉，去山间庄园度假， 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首付一台空调钱，带走一部移动的凉爽空间，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屏幕上找不到的避暑妙招，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 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必收进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Funky Boy。 我发现静瑜今天本来不想听到 Funky 这个词，但是 一直出现了两次， 就是想要让 Funky 进行到底啊。 是啊， 没关系了，反正大家都已经发送了说唱鱼收到了我这一段非常努力的小视频了，也有朋友呢对我表示鼓励和肯定哈，说啊，都挺好的，就是有点踩不上点儿，我已经很尽力了。 嗯， 所以其实今天也通过我们两个的尝试，让大家了解到，可能我们作为一个看客，在看综艺节目或者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很容易去评价，但其实这个东西你真正自己去尝试的时候，觉得好难啊。 我跟静瑜今天应该对说唱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我们俩刚才早晨过来以后，竟然探讨一些专业的名词，比如说，哎，这个切分音啊，或者那个地方好像真的不好唱哎之类的哈。 哎呀，所以大家看到了之后，评论的时候也请嘴下留情啊。 Tiger 呢说舌头不酸。 吗？然后呢，派派说月月鸟小哥哥总是挑战高难度英文 rap， 其实我真的不是啊，这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呢真的是挑战了所有的中文说唱之后，我发现我根本唱不了，就只能来一段 N 久之前当年背过的一段，真的算是背课文的一段英文 rap。 所以 难怪， 对，所以你觉得我这段好像说的还挺流利，那是因为它已经在我的记忆当中形成了一个固化记忆了哈。 还有58秒阿们跟我们说，是谁给了你们勇气？我要拍着桌子告诉你，梁静茹。 但是我觉得素素的这个评价比较到位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没有从专业的角度来评价，他说郭鹏你说唱好干巴呀，还是静鱼的表情丰富一些， 所以我是以表情取胜了、啊、 对，你是表情包取胜的哈。 是，大家发送说唱鱼或者说唱鸟，就是鱼就是在水里游的鱼，鸟呢就是天上飞的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索取到我们的今天小视频。 是， 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起来，最近呢在看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还有4张票要送给两位听众朋友。 对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最近看到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是什么，但是呢爸爸出来的这个答案呢好像就不是最近了啊。他说再看白夜追凶，潘粤明呢把一个侦探的冷酷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难得他一个人要分饰两角，片尾曲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你说的都对，但是这个就好像不是最近的电视剧了哈。 西西说最近在追甜到发齁的电视剧流星花园呐、啊，这个新版的哈、还有节爱千岁大人的初恋，这你看过吗？ 嗯， 我看过一两集，我觉得齁到我看不下去。 看过一两集、 还有金秘书为何那样，金秘书今天被 pick 的人挺多的，也算是蛮火的。 是， 还有 Grace 马跟我们提到了新武林大会，我也是最近刚刚发现了这个遗珠，就是这周我们真的可以帮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新武林大会。pick 出的这些明星呢要跟这些专业的舞者们一一拍档哈。那除了吴昕前一段时间因为跟我们两个一起来学习了一下跟我们俩没啥关系，不过我们共同跳了一段舞哈。 我们俩可以跟吴昕展开一个 battle， 我觉得哈， 输肯定输。 我觉得你还行，我觉得我在旁边可以当那个看客了啊。 OK 的， 是，那这次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新武林大会。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啊。25岁的美国的女歌手，我们非常熟悉的 Demi Lovato， 是这个冰雪奇缘的主题曲 Let It Be 的 Let It Go 的主唱，而且呢她凭借着这个曲目呢是火爆全球，但是25号有消息表示她因为吸食了海洛因过量昏迷在好莱坞的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当中啊。 那被发现以后已经送医急救了，但6岁就已经开始自己演艺生涯的 Demi 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厌食症，包括酗酒啊、药物滥用等等等等。他还一度承认说自己因为情绪问题自残，并且患上了厌食症。那这次听到了这个噩耗之后呢，其实很多的歌迷也表示很心痛。那他还坦诚说自己染上了毒瘾，但是一定会进入到戒毒中心去治疗的。 我觉得一定要去治一治。我想起了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啊，就 Amy Winehouse， 当时呢就是因为吸食过量，20几岁的年龄呢就已经呢先逝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一定要多多的去这个注意一下，而且要为自己、为整个的歌迷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这首歌曲 Sorry Not Sorry， 希望这句话是托给他自己听的。

忘了热爱曾让人更完整。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Panda Q 带来的不冷不热啊，虽然呢说是不冷不热，但整体的基调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有点冰冰凉的感受但是这是我最喜欢的电音的那种进行方式之一，而 Panda Q 本身呢作为国内最顶尖的电音 DJ 呢，去年也是打入了百大之榜啊，所以呢要恭喜一下他了哈。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首歌曲就哎好熟悉啊，我之前是不是在咱音乐秀当中听到过那么这样熟悉的旋律呢，也是之前小凯王俊凯给这个王牌特工翻唱过他们的主题曲，叫做冷暖你看原曲叫 不冷不热 翻唱曲叫冷暖 这同义词大替换啊， 当然最近的 这个西红柿 天气都不是很符合哈 对对对， 最近就是很热，不是不冷不热哈。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一种状态了。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最近看到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是什么？刚才呢也是跟很多朋友来进行互动了，然后 Tiger Wu 特别有意思，他说：“哎，没想到会被鹏鹏鸟点名，鹏鹏鸟呢就是四个月了，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说呢：“谢谢，其实我最爱的还是静鱼，希望呢也能被静鱼点个名儿，爱你们俩。 谢谢” Tiger 点名了，对不对？ 最关键他说我们俩是。中国好舌头啊， 谢谢，就看到我们两个大家发送了说唱鱼和说唱鸟之后还能再评价我们是中国好舌头那真的是真爱粉 真的是啊。 来看看大家更多的答案，最近看了一些电视剧或者综艺，喵啊跟我们说最近在追这个延禧攻略啊你知道这部剧出来之后更火的是带红了还珠格格和甄嬛传大家终于搞明白了说这三部剧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分别都是什么关系，包括还没有上映的这个如懿传原来是乾隆的三任皇皇后 哎呦疯掉了，这四哥最近确实很忙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赵小斌说在看日剧孤独的美食家，看着很有食欲啊。孤独美食家已经出了几季了，我当年呢就是经常半夜12点钟之后去看，然后看的饥肠辘辘之后赶快睡觉啊。 还有努力只为明天也说综艺节目在追中国好声音，还有摇啊笑啊瞧，电视剧呢在追特勤精英，也向消防兵们致敬 致敬啊。这个公演叶敏呢说最近在看中国好声音，哎呦不错哦，电视剧呢是延禧攻略，聂远秦岚演技都是棒棒哒啊。 还有艾玛也跟我们提到说最近看了脱身，哎有没有朋友也在看这部剧哈，万茜的演技简直是炸裂，就特别的被她圈粉。 对， 那也有蛟龙戏水说在陪爸妈看猎毒人，有吴秀波就喜欢这种看着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电视剧。 对，然后蓝呢就说到了跟我们俩一样了，他说中国新说唱啊，那吾克热那段唱的汗毛竖起太好听了，我来自新疆， 我是儿子娃娃。 哎咱俩这段配合的不错， 比咱俩自己录的这个说唱娱乐说唱鸟要好一些，是吧？ 咱们俩这个下次我觉得可以一起出道试一下哈， 咱俩可以尝试一下新疆说唱， 哎不错， 可能就咱俩这次选择的这两个曲目都不太是符合大家的人设。 那这样的说的话，中国新说唱那就加上咱们俩就是天生六子了， 现在是天山四子嘛， 别这样别这样，别去蹭人家的热度哈。 好， 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说唱鱼或者说唱鸟，这是今天请云跟郭鹏的这个 rap battle 大战。 嗯， 这鱼呢就是水里游的鱼，鸟是天上飞的鸟，来收取我们这段充满诚意的小视频。 哎， 那除了最近看的这些电视剧还有综艺节目呢，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电影。 嗯，由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妈妈咪呀二》将在8月3号呢是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了。昨天呢，片方也是发布了该系列的主演之一科林费斯的访谈特辑，而这一次呢，科林呢将继续饰演三位父亲之一的哈里啊。 嗯，那这一次呢，他们是逃离了商业世界，来到了充满音乐和快乐的小岛当中。无论是角色还是科林本人，都觉得说这一次啊，戏里戏外跟老朋友相聚，完全被打动，有一种家庭团聚的感觉。 嗯，不管是科林还是其他的人呢，在这个戏当中呢，都有一种小人物的冒险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就很好，小人物去冒险，电影当中凸显的不就是正常人的这样一种梦幻吗？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丁丁与西西。 其实也很重要。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aby girl used to ride on the metro. Had a dream of diamonds and stilettos. First class in Miami from the West Coast. Never wanted to be homecoming queen. Not just another girl in the strip club. Working hard, not a dollar's gonna miss her. Big bags, I'm gonna tip her. Making sure she's gonna come with me. One money, two honey. How much can I throw? And for her, I can't say no. I won't let go.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Tonight you made a killing cause you're gorgeous. Yeah, we gon' have a hell of a time. Blue honey's everywhere like a cartoon. Ooh, baby,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Give it to me like your mama never taught you. I'll make it rain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One money, two honey. How much can I throw? And for her, I can't say no. Oh, I won't let go.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Shame to say it, I'll let everybody know. You don't have to say no words, you let your body speak. Baby, I don't care. No, I don't care.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Ride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Dancer。 应该来说呢，这个今天除了要有 Funky， 我们也继续要去跳起来哈，跳舞的感觉 Florida 啊。 是，那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喜欢看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到了周五了，哎，在加把油哈，上完今天下午的这个班了之后，到了今天晚上还有整个的一个周末。其实呢，天气这么热，可以没有必要去外面去晒太阳，待在家里抱着个西瓜吃着薯片看着综艺节目和电视剧， 是不是也很幸福。 然后刚才听到我们那首不冷不热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一天都真的很美好，就不怎么冷也不怎么热的感觉哈。 是，那有朋友说了，说今天的歌真的很好听， 谢谢。 那大家想要索取我们节目的歌单的话呢，可以在今天的12点之后啊，一般在中午之后呢，我们的小编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浩神会把今天的歌单上载给大家，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索取当天的歌单了。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非常高兴的跟大家一起来听听音乐，而且呢同时我们也会 pick 这个5位听众能够得到这次北京音乐会的悦享四季的第11场演唱会的当中的一些门票、啊、 我们这次是音乐分享会，那么大家也都是给我们发来了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票数有限，最后的4张票送给2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1979的宫野彦民，对、就是你，他说最近在看中国好声音延禧攻略，哎呀觉得聂远跟秦岚的演技棒棒的。还有手机尾号是8259的努力只为明天，有提到了说自己在追电视剧特勤精英哈，也要向消防兵致敬。那来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最后的这4张门票。当然了，如果大家也想要去这一次我们的悦享四季第11场音乐分享会的现场的话呢，大家可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索票就可以了。 是官方微信公众号呢，还有很多大量的票 等着你们啊，你们可以去那边也去看一看。当然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每次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互动的环节。今天呢，我觉得大家跟我们充分的展示了最近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看过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再去补补或者是做做功课、啊、 哎，我们还有非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特别是每到周一周二的时候，基本上咱音乐秀都会帮大家梳理一下前一周的这个热门的综艺啊，包括电视剧啊等等、 嗯、 今天看了大家的这个片单以后啊，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啊 不如大家的这个看的东西多啊，以为我们俩已经差不多了，结果每次都还有一些更多的新的惊喜出来哈。 是，所以大家周末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电视剧啊、综艺节目啊，有想评论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发到早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我们也会截取大家的一些比较精彩的评论，那在周一周二的节目当中，配合着上周的一些综艺方面的资讯来一起奉送给大家。 嗯，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我其实跟大家说到一点，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新西兰呢，当时每次一下雨的时候，很多羊就会摇摇欲坠，然后倒在地上起不来。 啊， 当时很多人还质疑我，啊，真的有那么重吗？今天这条消息就跟你说一说，为什么有这么重了哈？ 因为澳大利亚有一只流浪绵羊已经有3年没剪毛了， 嗯、 那最近呢，它一次性剪下了30公斤，对，没有听错，30公斤，也就是60斤的羊毛，所以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郭鹏说这个下了雨之后，绵羊这身上的毛吸水，然后就站不稳，倒地需要人把它扶起来。 是，所以呢，这个但是一次性剪到30公斤还不是最多的，最高记录是2015年发现一只拿下了这个40.5公斤的羊毛，40.5公斤。80斤的羊毛啊， 对，你想想啊，每公斤羊毛今年差不多卖个100块钱人民币吧， 嗯， 它剪下来30公斤，那就是一次性剪出了3000块钱啊。 我发现你真的准备去开一个小商店了，算数算 很好。我还是希望在他们下了雨临时倒地之后去把他们 扶起来。好了，今天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白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天气，而双休呢受到了高空偏北部的气流的控制，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3度，大气透明度比较好。 是，那这两天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3度上下，早晚天气比较凉爽，大家可以去晨练跑跑步了。 嗯，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张震岳的路口，希望在人生的各种分岔路和路口的时候呢，你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真正心仪或者是努力的方向。我是郭宝， 希望阿月老师可以 pick 我吧，我是静 瑜阿月老师应该可能会说，嗯，这个不行，我要拍掉 他还蛮严格的。哎， 你并不是这个热狗的小老弟了所以周末的时候也去关注一些综艺，下周一我们再见了各位， 拜拜。 嗯，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 想言不离手，抽到我心很痛，两个人走，我问这路口，你说不爱我，放我在眼里难过，连再见也不说，而眼泪没停过，哭到我鼻涕流。爱情就是黑洞，扭曲我所有，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真的分不出来给的是不是真爱，游戏我玩不起来。 我不想走去你家的路口，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让水流，本人依然没救，而香烟没停过，刻到我心很痛。到你之中没有人救我，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你眼神的不耐犹如离人飞过来，瞬间